国航空公司的营运权利。FedEx 表示，希望有关命令有助解决事件，并正系同美国同香港当局合作。国泰暂时未有回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国防部长奥斯丁由日本转抵南韩访问，两人分别乘搭专机抵达京畿道平泽市的驻韩美军乌山空军基地。布林肯将会同外长郑义溶会谈，双方将会讨论到美韩关系、朝鲜半岛问题、地区同国际合作等的议题。至于奥斯丁同南韩国防部长徐旭举行会谈，奥斯丁话面对来自中国同北韩的空前威胁，美韩同盟比任何时期都要重要。奥斯丁又话，美韩同盟是实现东北亚、印太地区以至全球和平同繁荣的核心。徐旭表示，在不断发展美韩同盟关系的过程中，对北韩维持强而有力的压制和联合防卫的态势至关重要。作为军事同盟的美韩两国将会进一步加强团结。布林肯和奥斯丁将会在明天下午拜会总统文在寅。天气方面，广东地区普遍晴朗，同时一道云带正是覆盖中国东南沿岸海域。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各区的气温普遍上升至29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晚间渐转多云，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明日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星期日北风增强，星期一朝早天气清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34点，升6点，总成交金额14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45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09点，升16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24.5元，跌6元，小米集团26.25元，跌5仙，美团325.4元，跌4.2元，阿里巴巴222.6元，升1.2元，盈富基金29.3元，升4仙，中国平安96.65元，跌1.2元，快手312.4元，升9.6元，友邦保险97.6元，升1毫，建设银行6.58元起跌，保利协鑫能源2.39元，跌1.3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6，英镑10.798，瑞士法郎8.385，澳元6.001，加元6.232，新西兰元5.573，欧元9.244。每百日元对港元7.1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731。日经平均指数报29,914点，跌6点。港金现价报16,070元，升3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34.67美元，卖出1,735.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凤舞街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噶。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凤舞街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啦，就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过咗上月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反方向，坚拿道天桥南行落去礼顿道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影响到车龙一路排回去红隧 往港岛方向的管道入面，都是行车缓慢的。现在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比较车多挤塞，龙尾在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朗天路榕苑路去元朗、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最后啦，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33，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6:2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洁超新星。 我是骚动音乐的严琼，我想将方浩文的《你是你本身的传奇》送给各位展翅清洁超新星，能够在众多展翅清洁计划学员当中突围而出，每一位超新星的奋斗经历都是传奇故事。 只要相信梦定能飞，高与低，得与失，即使无法 见证一班年轻人勇敢追梦的心路历程，立即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看《另一种可能》，展翅清洁超新星。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秋婷。今个星期我想介绍你认识艺术家胡海欣以及他的首个个人展览 Flower Speak。 花是一种永恒不变的美丽，就算这个世界几坏，花都是仍然咁靓的一样东西，然后它都是跟人类有一种很 emotional 的 connection。 记得准时收听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艺文谷。 喂，你做咩咁眼瞓啊？一阵仲要揸车，你顶唔顶得住噶？ 冇嘢嘅，食咗感冒药，少少攰啫。 吓，食咗呢只有睡意嘅药，仲想揸车？枉你成日听香港电台嘅交通消息啊，竟然冇注意药后驾驶嘅危险性啊！你都系唞唞啦。其实咧，我都有车牌噶，不如一阵等我揸啦。 吓，咁好似仲危险，不如我哋都系去搭的士算啦。 系咪咁啊你？ Come on. 星期三嘅苏东音乐， 翻嚟有齐齐走紧数嘅波胜同埋严劲啊！ 又衰嘅我哋真系， 系啊，两个都走紧数啦，一个走紧自己细个啲相啦，一个走紧自己面试啲片啦，咁样 系啊，仲要一齐再走惩罚片啊， 系啦咁样，但系大家放心，我哋冇忘记嘅，好冇？ 啲嘢喺度嘅， 系啦，同埋人又喺度嘅，即系嗰啲我争人钱嗰啲人咧。即系你唔使惊嘅，因为佢只要 keep 住翻工啊、翻学啊，佢 你知佢喺边嘅， 系啦，系啦。咁只要一开咪，你仲听到我哋两个把声咧，我哋两个就会尽快还钱 嘅。即系总有一日你会知道听到嘅，不过唔知几时咁。 系啦，咁样 好无耻啊！两个 咁如果有一日开咪嘅时候，你听唔到我哋两个把声咧，即系你听唔到波胜同埋严琼把声咧。咁我哋就真係走咗數啦，嗰啲就 無恥到極點，即係大大聲聲咁講啊！仲要 嗱，你講大大聲聲咁講咯，我就好想講我尋日喺街道嘅一個經歷啊。 係 嗱，首先我要理身先，即係戴咗頭盔先，我冇心去偷聽人哋講嘅嘢噶。但係因為你知香港地啦，地方細啦， 人又多係嘛， 同埋對家講嘢真係幾大聲，於是乎我就聽到咗一個我都覺得幾匪夷所思，都令我忍唔住想聽多幾句嘅一個對話嘅咁樣。 請。 咁話説咧，尋日放工嘅時候我就去等外賣啦，即係買埋外賣翻屋企食。咁喺太子附近嘅一間餐廳仔。咁門口都幾多人等緊外賣，咁我哋嘅範圍咪都係嗰個門口咯，咁有幾大啫咁樣啦。咁因為咧嗰、那個。嗰間餐廳喺花墟附近啊，即係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嗰個嘅場景啦，就係、是、一個女仔，佢攬咗盆花，佢就成個人咧就挨咗喺嗰啲嗰啲泊車嘟嗰啲 入標嗰個位， 係啦， 嗰啲入標柱 嗰條柱咁樣。 OK， 好瀟灑一個女仔，但其實我開頭咧冇乜留意嘅，咁佢隔離有個男朋友啦，咁樣我都冇乜留意嘅，即係普通一對情侶咁啊，咁我咪喺隔離玩電話咯，咁樣。跟住直到系一句对白，令到我的即刻醒神咗，同埋忍唔住望多两眼，即系又惊俾人发现我望佢哋，就即刻又要匿埋咁样啦。一句对白就系嗰个男仔对住个女仔讲：普通朋友会倾呢啲偈嘅咩？你见佢攞住部电话对住个女仔，都几激动下噶咁样啦。 我觉得咧，你啱呢句嘢 系 会好引起到你嘅留意，系因为呢一句好简单几个字，你已经知道背后发生咗咩事啊？ 系啊， 即系好似你写剧本或者有一个好简短嘅文字描述嘅时候，点样写一句嘢吸引到人注意？呢一句绝对系一个好好嘅示范。 冇错，虽然个故事冇头冇尾，我唔知佢哋发生咗咩事，但系净系呢一句啊。 系啦。 我已经觉得我好想睇一部手提到底有啲乜嘢。 系咯，好劲啊！呢句普通朋友会倾呢 啲 嘢 嘅咩？系啦，咁样。跟住佢就攞住部电话，系咁喺个女仔面前揈啊咁样啦。跟住个女仔，嗱你记得喎，个女仔揽住盆花噶喎，咁样。 系。 跟住个女仔即系睄咗眼电话之后咧，就望住盆花讲话：，我同普通朋友系倾呢啲偈噶。哇！佢同埋佢嗰种淡定，同埋嗰种嘅。悠哉悠哉嘅感觉咧，我嗰下真系相信佢系同普通朋友倾呢啲偈嘅。 O K， 你明唔明？佢系冇任何一丝嘅怒躁，或者系觉得啊，唔系啊，唔系咁冇嗰啲嘅。啊，我同普通朋友系倾呢啲偈噶。 哦，咁点啊？ 系啦，咁跟住然之后，你就见到个男仔开始好大一轮嘴喺度解释一啲嘢，咁我就听唔到啦。因为我都真系唔系有心想偷听人哋讲嘢， 系啦，所以你冇挨近啲听嘅。 系啦，冇啦。咁因为我又费事拉佢两个啦，都情绪好激动嘛，咁样 就系佢咁。 唔系最紧要听咩肥婆咁。咁然之后你又见到个男仔一轮嘴喺度讲，咁讲完之后咧，个女仔一路岌头咯。你见到佢系接收紧嘅，佢唔系唔理个男仔，佢有理嘅。 嗯， 一路岌头咯，岌完头之后，其实佢咪冇乜回应。咁一路岌头咁样。跟住然之后咧，个男仔又系即系深呼吸一口气，又决定讲一句即系一锤定音好劲嘅说话。佢就攞住部电话对住个女仔讲：我而家叫你 block 咗佢啊，咁样啦。 OK。 跟住哇，你觉得呢一句又系即系虽然就冇前冇后，我又唔知佢中间讲啲乜嘢，但系又系好有分量嘅一句说话啦。咁样，跟住咁我就想睇个女仔有咩反应啦。点知个女仔咧就侧咗个头望咗望个 mon 之后咧。佢好认真地同个男仔讲，佢话其实你都唔会咁轻易就 block 一个普通朋友啦。如果我 block 咗佢，佢咪真系觉得我有嘢咯？ 哦，好入个角色啊吓！ 系啊，同埋我想问最令我觉得恐怖嗰样嘢就系咧，你觉得佢呢句系真噶？ 你觉得你冇得搏噶喎，咁样 佢个系 make sense 呢句嘢， 好 make sense 啊， 系啦。 你谂下，同埋佢真系冇任何女仔嗰啲情绪，即系好似咧我哋即系黑板印象当中觉得你嗌交嘅时候，女仔就系、是、哎呀搞错唔制啊，唔系咁噶你 系 嗰啲，但系佢完全都冇，佢真系好冷静，佢就默默地同个男仔讲咗呢一句， 行、就是、得正，企得正。 怕咩 咧？系咁样嗰种态度嘅， 你都唔会轻易 block 个普通朋友啦。我 block 咗佢，咪更加显得我有嘢。 系 哇！我嗰下我真系即系忍唔住拍手啊！ 系系， 我即系写剧本都写唔到呢啲咁无赖，但系又确实嘅对白啊，咁样啦。 系 跟住然之后咧，我就即系佢哋中间有一啲争论啦，咁样咁依然都系一个男仔好急躁，个女仔系好冷静。跟住我就有一种咧。你哋系咪攞错咗剧本咧？即系个男仔攞咗女主角嘅剧本，女仔攞咗男主角个剧本。 嗯， 跟住直到个男仔最后讲咗一句对白，我更加觉得，咦，你哋两个真系捞乱骨头，嗱，攞错咗剧本 咯。 个男仔咧，即系见到咧，佢系好晦气，同埋咧喺度即系有晒身体上嘅摇摆，讲咗句：哎呀，你次次都系咁嘅。 好衰嘅你， 系跟住我真系忍唔住话发生咩事？你系咪攞咗女主角个剧本？你睇真啲嗰句，你系男仔嚟噶？ 你望清楚先啦，呢、這个位未到你先。 系啦，嗰个系女主角嘅对白嚟噶，咁、样。咁当然啦，其实即系话嗌交呢啲嘢，边有得性别定型？话女仔应该讲咩，男仔应该讲咩？可能佢嗰下真系好嬲啦。但系我嗰下我觉得几好震惊嘅、就喺街度你见到一个男仔对住一个拎住盆花嘅女仔咧， 你要回魂夜 噶， 好啦。 好激动啊！我讲咗句，哎呀，你次次都系咁嘅。 咁的而且确系呢一句对白喺即系经历当中，好似一个女朋友去投诉嘅时候会讲嘅对白多啲嘅。 系就系咯，所以我寻日呢一幕真系令我印象深刻啊！我决定今晚都去食嗰间餐厅，睇下有冇机会再撞翻呢一对情侣。 定系究竟真系见到个女仔同我普通朋友出现咧？咁样 系啦，可能系转咗另一个男主角，咁个男女仔可能又转一转。哎呀，佢叫我 block 咗你啊！ 系，但系你讲呢一种好似个角色对调嘅一个状态，我嗰时都遇过嘅，咁亦都系一对情侣嚟嘅。咁嗰次系一个你当好似 party 咁样，咁其实大部分去都系一啲男仔居多，比较少女仔去嘅。 系， 咁其中有一对情侣，一男一女嚟到咧。就系、是、个女仔好 social 嘅，佢、去同现场好多唔同嘅男士去倾偈啊，系啦，即系嗰种状态系非常之投入嘅， 系。 咁跟住喺度，我初头都冇怀疑喺隔篱同啲朋友倾紧偈，跟住突然间听后面笑得好开心啊，好自然拧过去望就见到，就是、个女仔喺一群男士当中。咁你见到佢系好似成为咗目光咁啊，可能因为现场首先是、小女士啦，咁佢。讲嘢，你见到侧边围住佢嘅男仔都即系望住佢听佢讲嘢，俾佢带动晒成个情绪。咁一路睇我就觉得，哇犀利咁，呢个第一个感觉啦。第二个感觉就 系， 咦佢男朋友咧去咗边啦咁啊？ 呢个时候通常啊，好似我呢啲好衰嘅女仔咧，即系好黑心嘅女仔咧，都会讲一句。男人靠唔住噶，梗系靠女仔啦。 即系似系会倾偈嘅时候讲呢啲咁样嘅嘢，咁我就喺度揾啊，即刻就见到佢男朋友就坐咗喺远处，你当有排凳咁样，就静静地坐喺度，就好似观察世界咁样，喺观察紧大家嘅状况，即系拎住杯嘢饮，好慢条斯理咁样，就坐喺度啦，好斯文嘅成个感觉。虽然嗰个男仔系留咗有流须啊，即系头发系长头发嘅男仔， 艺术家 look 嚟 嗰种啦，系啦，但系佢就好斯文嘅个感觉。咁我就形成咗一个对比啦，喺个画面嗰度。 即反而可能女仔变咗做非常之外向嗰、那个，男仔就变咗内向嗰、那个， 系一个咁样样嘅关系。咁我系好中意，因为我其实我都唔叻，系做喺出边嗰度，喂嗰种啊唔得嘅。咁所以我就好有兴趣，就想了解个男人。我好中意喺一啲聚会当中揾一啲其实比较静啲嘅人倾偈。 系， 因为我自己其实有时都会系咁。当然我一方面我都想有人嚟，好似同我倾偈咁，同埋嗰种倾偈比较舒服啲啊，唔需要交啲咩气。咁我又即系过去同嗰个男仔轻轻倾偈，一路倾偈，佢嘅语气都系好斯文啦。头先讲好有礼貌啦， 温柔啦， 系啦，亦都哦系啊，我女朋友不都系咁噶，咁样样咁。 嗰種嚟嘅。咁亦都後屘佢透露到，可能真係關職業事，本身佢要做一啲見客嘅工作，咁所以係咁。咁所以喺呢一個情況之下，我就又係又啱啱你講嗰種感覺咯。 但我可能同你啱好相反，即系你系会去同个男仔倾偈 啊。系啊系啊系啊。 而我真系会想同个女仔倾偈，同埋会跟住佢周围去。 系、 嗯。原因就其实一样嘅，我同我都唔系嗰种对住个个都可以，喂，好耐冇见啊，瘦咗啊，靓咗，即系我都唔系嗰啲啦。咁但系咧，我系好佩服嗰啲咧，对住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唔同嘅话题， 嗯、 都可以 social 到嗰种人嚟嘅。 系。 所以我系好中意同嗰啲人听佢哋同唔同嘅人倾咩偈， 嗯， 之后可以攞翻嚟用咯。 哦， 系啊，呢个系一个好复杂嘅学习嘅过程嚟噶。 系， 因为有啲人咧，你埋过去咧，佢哋真系开唔到口咧，即系嗰瞬间，你真系有一种哎呀，你 handle 唔到啊，唔知点样， 你毒哑我啦，咁样嗰种感觉。所以其实如果系有一啲人咧，即系佢无论系咩 party 啦，或者咩嘅群组啊，同啲无论系男仔女仔咩性格嘅，佢过去都可以，喂，点啊咁啊， 点啊嗰啲。 我覺得其實呢啲係老老實實，即係其一係所謂係天分啦，有啲係 啱嘅。 另外，我覺得更加重要嘅可能係一啲後天嘅修練咯、嗯，尤其是出嚟做嘢之後，你更加明白嗰種修練。係啊， 係啊，即係頭先個情況嗰、那個男仔就哦，佢自己真係自己 freelance 咁樣做嘢嘅，咁樣就喺公司度對客嘅咁，咁就會 build up 咗呢一種咁嘅感覺咯。我覺得幾得意，幾得意，即係冇話係一定係點樣，只不過我哋慣常覺得係咁樣，即係細個由細到大係咁樣。嚟有趣有趣有趣，呢首歌都系嘅，本身系男歌手唱，但系原来同一个作品由女歌手嚟演绎嘅时候，个味道又唔一样。 真怎会消逝？纯真的爱恋怎会像撩鬼？曾主宰我的梦，曾主宰我生命，曾主宰我心火毒火烫的眼睛。纯真怎会消逝？纯真怎会虚伪？纯真的爱恋怎会像撩鬼？纯真早已枯萎。 听到陈雷重新演绎的这一首作品叫做《纯真传说》，但系啱啱讲紧嘅嗰个状态，我仲有咩一个好短嘅一个 scenario， 就系嗰阵时又系好似等嘢食嘅，又系跟住喺门口咧就又系有一啲食客排队之间嗰啲嘅争执， 嗯， 跟住有一对情侣，嗰、那个女朋友突然间大声嗌咗一句咯，就话：你做咩虾我男朋友啊？ 而家啲女仔真系好 man 啊！我真系好想讲，有谁冠名？我想招募一啲女仔好 man 嘅故事啊，好唔好？ 好有型啊！一拧转头望埋你，见到企喺个男仔前面咬开咗，你做咩坑我男朋友啊？咁 我想听啊，女仔好 man 嘅故事啊，冠名俾我哋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8宗是本地感染，其中2宗源头不明。另外大约有10宗初步确诊个案，当中有几宗未找到源头。8宗本地个案中有6宗和其他个案相关，其中有5宗是和 Ursus Fitness 群组有关，包括4名紧密接触者和1名顾客，相关群组已经增至132人感染。另外一宗是一名3岁小童，他在半山坚道110号翻学，和2名的家人都没有病症。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说，不少参与座谈和访谈的人士说，经历了修例风波和区议会选举之后，对香港现存问题看得更加清晰。他们说不能够让香港继续被极少数反中乱港势力操弄的政治议题牵着走，不能够让香港政治民生议题被他们的政治利益绑架。张晓明引述有传媒老板在座谈会提到，如果已经迷路，前路不通，为什么不下决心回到原点，找紧正确路径再重新出发？他认为这句说话对所有人都有启发意义。张晓明说，相信随着香港国安法的实施，随着下一步特区选举制度获完善，香港社会政治大环境必然有大改善，特区政府有更好条件解决经济民生问题，包括住房难和就业难的问题，香港一定会重回正轨，实现大乱后应有的大治。美国国务院在中美明天举行高层战略对话之前，公布香港自治法报告更新内容，确认24名中国和香港官员的行为削弱了香港的自治。国务卿布林肯说，报告的更新内容表明，中国全国人大在上星期四通过的决定单方面破坏了香港的选举制度。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美方制裁中方人员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干涉中国内政，扰乱香港，中方对阻挠中国稳定和发展的险恶用心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经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促请美方立即纠正错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在出年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之后，决定是不是再度竞逐总统宝座。特朗普接受福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他将会致力协助共和党夺回参众两院的控制权。他又说，如果决定竞逐总统，他的支持者亦都已经做好准备。 另外，特朗普呼吁民众接种新冠疫苗，认为疫苗的效果非常好。有报道说，特朗普已经在今年一月低调接种疫苗。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听日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星期日北风增强，星期一朝早天气清凉。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凤舞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龙翔道去荃湾近黄大仙中心段比较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近新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就在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六轮街一段交通繁忙，龙尾近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元朗朗天路榕苑路去元朗和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花姐的一句看看有没有成绩才决定有没有下首歌啦。肥仔决定扭进录音出尽人情和荷包拍他今次单曲的 MV， 跳舞场面、武打场面、 CG 场面全部都加码，为的就是他今次 Lady Killer 的诗。你又觉得他的势 O 不 OK 啊？作曲 Tima C Trouble， 填词 T-Rex， 编曲 C Trouble Tima， 监制 Tima。上榜六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六位。Bad Boy Lady Killer，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选民搬咗屋，要喺4月2号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更新登记资料，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要改住址，记得俾埋住址证明。更改功能界别都是同一限期。想知道资料更新了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 或者打2891-1001查询。而家就可以更新选民登记资料。 正方常识问答比赛第一题，密闭空间里面有啲乜嘢因素就会有危险啊？ 如果有一男一女就真係危险啦。 哎呀，讲緊嘅係有易燃气体、过量氧气会有火警或者爆炸嘅危险啊。 啱咗啦，第二题。咁我哋直接将啲纯氧去泵入密闭空间又得唔得呢？ 都好喎，咪好飘啊，好纯情囉。 傻啦，咁样啊一样会发生火警同埋爆炸㗎。 直接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密闭空间危险多，确定措施要执行。

首歌话俾你听，唔好俾呢个都市困住。今日有力津，佢嘅第一首派台作品《都市爬行》。如果生活喺呢个都市之中，想唔受控制嘅话，可能你嘅血液当中要有少少狂喺呢一度啊。今日新收到嘅新歌，相信好多歌迷咧都等咗好耐啦。物语系列完结之后，新嘅系列要同大家见面啦，佢。简你阿张柳应婷最新嘅排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狂人日记》，作曲有吴林峰、填词有小黑，编曲监制黄尚俊。 听到呢啲作品咧，好坦白讲，非常之期待听佢 live 嘅表演。主唱有张柳盈婷嘅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狂人日记》。 波成，佢出新歌啦 ，MV 仲好有型添，你想送咩字句俾佢啊？ 用佢个名创作呢一句，我觉得好啱佢啊！ 内柔外刚，海家。 我都好想睇下佢刚嗰一面啊！ 今日我哋嘅嘉宾咧系有 Eka 江海家，嗨！ 嗨！ 我哋喺创作呢一句嘅时候，初头我哋梗系直接想用即系 Eka 呢一个名，但我哋谂咗好耐。好难嗰个音，所以我哋咧就拣咗你个中文名江海家嚟做咗啱啱嗰句外柔内江海家。 多谢， 我哋真系连 Edgar 呼啦啦我哋都谂埋噶啦。 哇， 系啊，所以我哋真系谂唔到咧。 Edgar 呼啦啦啦啦，同埋 A 都唔敢 Edgar 都有。 系啊 ，A 都唔敢 Edgar， 但系我唔识写个 A 字啊。 不过呢一句咧，我又觉得写出嚟都好啱你噶。 系啊，我哋直情将句嘢写咗出嚟作为呢个礼物咧送俾 Edgar 嘅，将啱啱嗰一句啊。外柔内刚，海家。 哇！呢、這个对联，哇，好犀利。 系啊， 多谢。 所以你头先咧都叫 Edgar 咧，要准备一啲咧，即系人哋都估唔到你原来系咁坚强嘅一啲嘅故事。 就系一个我自己去韩国嘅时候滑雪嘅故事啦。咁就同行同几个朋友啦。咁就事关我系一个非常之怕闷嘅人嚟嘅。 系。 咁我咧就去咗嗰个山顶嗰度咧。 嗯 就開始呢、這個，佢唔知點解咧，嗰、那個 beginners level 咧係喺個山頂上面啦。首先，跟住咁我就喺度同佢哋一齊去學習點樣滑雪啦。咁我滑咗半個鐘之後都冇跌過咧、嗯，我就開始嗰啲尋求刺激嗰啲內心咧就出咗嚟啦。跟住我就上咗去山頂啦，自己搭纜車上咗去山頂啦。跟住就諗住啊，上我嚟唔知點嘅咧。咁呢因为我自己有玩 wakeboard 同埋有踩板㗎嘛。咁我就觉得啊应该都差唔多 先嘅 嘢啲嘢啦。咁就点知就出咗意外啦。咁就我竟然喺个平地度呢停唔到落嚟，因为嗰个平地突然间系变咗嗰陣時係變咗冰啊，即係人造雪啊，變咗冰啊，咁我停唔到啦，咁就停唔到，你下意識咧就會將自己故意咁樣跌低咁樣就會停到啦，以為咁就一路都停唔到，跟住就一路線咁樣鏟咗落去，差唔多鏟入一間餐廳裏面噶嗰下，跟住咧但係就撞到一個欄，跟住。點知一撞嗰個欄咧，嗰個鐵欄嚟嘅，跟住我就個頭冚咗落去就暈咗。咁我醒咗嘅時候，就有人已經救緊我啦，抱住我咁樣救緊我啦。跟住咁我就啊，佢話你有冇事啊？你即係俾幾隻手指我聽唔聽？哦 ，four 咁樣 fingers four 咁樣。我話係啊 ，four 咁樣。跟住咁我就醒翻，咁就好頭痛，好頭痛得好緊要。跟住咁我就。嗰阵时有个朋友同我一起啦，咁佢就话：哦，你唔使惊噶，你喺间餐厅里面坐低先。咁我就入咗去坐低，佢话：佢就摆低晒去滑雪嗰啲 gears， 因为我哋玩 ski 啊，即系唔系玩 board 啊。咁佢 ski 好多嘢噶嘛，咁啊俾晒我，咁我就好乖咁样揽住晒佢嗰啲嘢，咁啊等佢搭翻缆车落去咧，就救我啦，搵人哋救我啦。咁点知坐咗喺度半个钟头咧，都冇人嚟救我、啊。咁佢又未返嚟喎，咁我开始犹豫啦，究竟佢去咗边呢？咁我諗佢应该係搭错缆车啦。咁我就自己结果要将佢所有嘅 gears 揽住，咁样自己抬晒所有嘢落返山，自己去医院咯。 哇！但你嗰时个状态係头先讲晕晕地，或者係好唔舒服㗎嘛？ 我係想呕啊，因为你有啲脑震荡係会想呕嘅，原来。跟住咁我就。好头痛得好紧要，跟住身又伤痕累累咁样咧，就自己趯咗去医院啦。跟住去到医院嘅时候，就个医生就话俾我听：，哦，你头骨裂咗，同埋你有少少内出血，同埋脑震荡咁样咯。跟住之后，我个朋友先终于出现翻啦。 佢去咗边咧？其实 佢搭错咗个缆车咯，即系 即系要佢救命，真系出事啊！ 系啊，但系我都即系成个过程只系觉得诶。 点解咁样嘅？即系可能脑震荡个人未回稳咧，咁我就冇喊过，乜都冇咁样啦。唔知道算唔算坚强啊？ 坚强啊，大佬你头骨裂咗 喎。 但系最后即系头先医生讲，即系嗰啲嘅状况之下又来出嗰啲咁，跟住就喺医院度 stay 咗可能段时间去即系治疗，咁样就冇事。 系啊，我觉得最最惊嘅系因为嗰啲医生咧唔识英文啊，咁我就有张韩文嘅 medical card 啦。咁佢哋淨係話哦 ，like serious， 跟住我話哦，係咪要 surgery 啊？咁佢話嚇 no， 咁就但係喂，佢話我要翻到香港嘅時候就要入醫院咯。咁好彩我第二日就翻香港噶啦，都。 所以你都應該係一個即係幾忍得痛啊，可以頂硬上嗰啲人嚟喎。 其實嗰次都幾驚嘅，因為你知道原來內出。血系即系上飛機氣壓上系有啲唔知道會點樣噶嘛，咁嗰陣時又比較年輕啲啦，但就會覺得啊，應該都冇乜事嘅，喺韓國翻香港幾個鐘咁，但系係好唔舒服，好唔舒服。但系咧，因為我落咗機之後咧，我仲要做一個 show 啊，咁我係唱完嗰個 show 先去醫院咯，結果。 头骨裂住咁样做一个 show 系一个咩嘅概念？ 有啲歌手上台话唔好意思，我今日有啲感冒，唔好意思，我今日把喉咙有啲痛，系。 虽然我今日有啲内出血， 唔好意思，我今日头骨有啲裂啊，要去同人讲。 希望大家唔好介意。 住这刻细节与感觉，直到100岁，在脑海中你面容以及眼神握不碎，你抱我那反应融入我的积水，到消失知觉随你再进退。 Yeah. 有 Edgar 之前的派台作品，歌曲名称是 Tonight， 原因是那句歌词震荡记忆于生命里。 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陆仲雄关注，今年一月政府向佐敦受限区域居民派发罐头食物。香港电台报道提及宾馆未有罐头刀和煮食工具提供一事，有意见认为是误导，政府有没有对有关的报道手法作检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报道中附有一张相，罐头展示底部，没有提及部分是不是易揭色，有意见认为报道属于误导。他说截至二月底，港台共收到548宗相关的投诉，局方曾经向港台了解和要求认真处理投诉，强调港台应该就事件吸取教训。自由党立法会议员邵家辉关注当局会不会继续保留港台。邱腾华说，港台如果做到约章和所定名的目标使命，有一定的存在价值。天气方面，广东地区普遍晴朗，同时一道云带正是覆盖中国东南沿岸海域。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29度左右。预测本港地区晚间渐转多云，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听日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星期日北风增强，星期一朝早天气清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就在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天富海湾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是车多的。重复一次，就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天富海湾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了，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过了皇后大道东的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是接近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过了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富盈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出去九龙近住收费广场是比较车多缓慢的，龙尾一路排回到去将军澳那边是近住电话机楼。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黃珠路嘅慢線啦，有交通意外，一大擠塞。就係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黃珠路嘅慢線啦，有交通意外，一大係擠塞噶。咁其實屯門公路前些少咧，近住新開嗰段都係比較多車噶。其他嘅路面情況喺九龍。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交通繁忙，去油塘方向的龙尾排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港铁站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美林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和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内柔外刚，海家。 我哋 show 音乐有 Eka 喺度啦，咁啊，亦都要讲啊，你呢一首嘅新歌啦，叫 City Pop 啦。咁啊，一开始我同阿琼咧会首先咧，即系估下我哋听完呢首歌之后，一啲嘅可能讲一啲感觉，或者估翻背后可能你哋创作嘅时候可能会出现过嘅嘢，然后交俾你逐个揭晓究竟我哋估得啱唔啱嘅。 嗯， 我估先啦，呢、這、一个即系好直接嘅，的而且确睇到一开始即系呢个歌名嘅时候，会即时联想到即系可能即系日本八十年代嗰阵时嘅一类嘅歌，即系 City Pop 嗰啲咁啦。咁啊，再听埋只歌落去嘅时候，我就覺得，我想估嘅係可能你哋喺創作或者製作過程嘅時候，已經覺得係個方向根本唔係想做一隻復古嘅歌，即係唔係要做一隻新嘅舊歌咯。即係用我即係好淺白嘅語言嚟，因為聽翻上面有 Ega 不嬲歌曲嘅影子啊，用嘅聲其實都係一啲新啲嘅嘢。咁所以我覺得可能其實根本創作嘅時候已經一早已經定咗一個咁樣嘅方向啦。 我估呢個仲勁啊！咁 嚟， 因為大家見到呢排其實網上好多人都討論。讲紧咩系 C-pop 啦，即系尤其是系由 Ega 呢一首歌引起嘅一个讨论，同埋好多人都想带领大家认识多啲 C-pop 啦，咁样。咁但系我觉得系好事嚟嘅，即系因为新歌即刻会有咁多话题令到大家想讨论。咁但系我觉得咧，其实呢啲讨论咧 ，Ega 佢成个创作团队咧一早估到噶啦。 点解咁讲咧？ 因为歌词当中最后一句咧系讲紧 love and hate this kind of C-pop。 哦， 系啦，咁而家就有唔同嘅一啲聲音啊，咁樣，同埋講到明係 this kind of city pop。 O K， 係啦，即係有少少就係想講翻呢一首歌咁樣。 交俾 Ega 逐樣揭曉先。 我係真係冇諗過係做一首即係以前年代嘅歌啦。首先，我諗其實呢首歌係其實有啲 inspired by 我以前聽好多嘅 city pop， 例如一啲好多日本嘅歌手啦，例如山下達郎啦，嗰一類嘅歌手。但係其實我去寫呢一首歌嘅時候，其實我成首歌係英文歌詞寫先。其實我係做好咗英文版嘅一首 City Pop 嘅歌啦。咁就其實其實你頭先講過話 Love and hate this kind of City Pop， 其實我下一句就係講緊 Cause this is my kind of City Pop。咁所以其實根本我去首先去改 City Pop 呢個名咧，其實係我自己因為好細個嘅時候就一路上堂嘅，聽緊老師去講嘢嘅時候咧，我成日會聽到出邊有啲車聲，有啲雀仔聲啊，啲咩啊，我覺得呢個城市裏邊啊，其實好多嘅聲音，然之後可以 mix with music 嘅咧。 嗯， 咁就第一個我自己喜歡嘅 artist 係 Bjork 啦，因為嗰時睇佢 Dancing in the Dark 就係第一次將一啲火車聲即係變咗做一首歌，於是我覺得哇，好 inspired 我哦，原來真係有啲人都會咁樣去覺得嘅。但係因為我嗰陣時年紀好細啦，未識去點樣去作曲啊，未識去咁樣。咁之後睇到好多啊 Chemical Brothers 啊嘅 MV， 亦都會有一啲好似電燈柱嚟 represent 一個 snares 嘅 sound 啊，嗰個 train 一路行緊嘅極角聲都係一啲 beat 啊咁樣。咁我就所以 name 咗呢一首歌叫 City Pop， 就係講緊啊城市裏面其實好多個聲音好似都係好似好多 layers， 好似有旋律，好似有節拍咁樣，而唔係講緊 City Pop 呢一類型嘅音樂啦。咁所以大家如果睇个故事里面嘅时候呢，就会睇到好多嘅字眼，喧哗的声音似 City Pop， 就係讲緊呢个城市里面嘅 sound， 即係讲緊一个人独处嘅时候去 enjoy being alone， 自己去喺条街度行緊路，一路听緊音乐嗰一种好美好嘅感觉囉。係呀，咁就所以寫咗 City Pop 呢一首歌，同埋我都係自己都係一个点讲呢，好喜欢独处嘅人啊，本身咁，所以我成日周街行嘅。我觉得 somehow is healing， 即係你自己一个喺条街度行，自己听歌，或者你搭车自己听歌，都係一个好对我 Ega 嚟讲係一个好正嘅 moment 咯。咁所以就写咗 City Pop 呢一首歌咯，而係我听緊好多时候都係听緊Big Wave 即係山下达郎嘅歌啊。咁我觉得有啲感觉是很正的，所以才写了一个即这么轻快的一首歌出来。那就没想过那些人会不会 discuss City Pop 这个这一类型的歌啦，这个话题啦。而我觉得 Which is 我覺得好正嘅，我亦都好開心見到咁多人喜歡 City Pop 嘅音樂啦。無論佢鍾意呢首歌好，唔鍾意呢首歌好，其實我哋 production 製作嘅時候，我哋一路錄嘅時候，我哋都會去諗緊嘅，即係我哋想加入一啲 modern 嘅 sound， 但係如果真真正正去做嗰一類型嘅 City Pop 嘅時候，係唔會有嗰啲聲嘅，唔會有嗰啲 snare 聲，唔會有嗰一類聲。咁我哋都商量，我同我監製孫文都會商量，我、照唔照擺呢？咁我照擺咯。其實我覺得係 mixture of 我嘅音樂同埋我嘅感覺，對於 City Pop 嘅感覺嚟噶嘛。咁所以就係咯 ，is more like a modern 同埋以前嘅 City Pop 俾我嘅感覺。寫呢首 City Pop 出嚟，而我唔係做緊一首真係 City Pop 嘅嘢啦。 因為頭先 Edgar 講話細細個嘅時候上堂，即係嗰一刻就已經聽到即係周邊嘅聲，咦，又好似一啲 beat 咁樣嘅嘢。咁喺你自己嘅音樂裏面，其實係咪以前可能就算自己試玩都已經，所以都會試下將一啲城市嘅聲音放落，因為今日 City Pop 裏面都有啲車嘅聲喺裏面噶嘛。咁、其實以前嗰陣時開始都已經自己玩下定點都會試咁樣做。 我其實專登叫佢哋 add 翻一啲。車嘅聲，因為今次編曲揾咗波多野預計係去編曲咧，跟住咁佢又係我一個好好嘅朋友啦，佢又好中意 City Pop 噶啦，其實咁亦都有聽好多啦，咁我就同佢講話，喂如果可以即係因為我想講城市個 sound 啊嘛，可唔可以前面嗰度 add 翻一啲即係過馬路嘅聲？我話如果講話日本 City Pop， 不如 add 翻好似李氏杯啊，即係嗰個十字馬路嗰度嗰啲聲入去啦，咁佢就幫我揾咗嗰啲聲咁樣擺翻入去啦，即係會有少少同你香港嗰啲聲唔同嘅啲馬路。 咁我另一樣就是因為波多野預計本身佢即係一個日本人，即係佢對於可能佢再感受嗰個年代，無論係音樂或者個文化上面，係咪應該佢再切身啲，所以喺可能。即編曲之前大家傾嘅時候都會 touch on 到一啲話題，即大家講返我嗰年代大家鍾意啲乜嘢呀咁樣。 因為我之前同佢一起做過好多場演唱會啦，咁我已經知道佢係對呢個 genre 嘅嘢應該係非常之手到拿來㗎啦，咁所以就專登揾咗佢，同埋佢係本身係一個好 groove， 即好重 groove 嘅一個人呢，咁我就所以一嚟就已經諗到係揾佢噶啦。 嗰陣時波多野預計佢自己有冇啲新嘅一啲諗法俾到你哋噶？ 其實我反而有啲那個 music break 嗰度咧，其實係用翻我自己喺屋企度做嗰啲 organ 嗰啲聲嘅。我雖然係有啲拆拆地嘅 organ 聲嘅，咁孫文決定去留低呢啲 organ 聲，因為有少少復古 feel， 但係又行少少，同埋嗰個吉他聲咧，即係。嗰、那個如果大家聽 music break before 入翻去下一段嘅時候，有一個吉他嘅電吉他嘅聲突然間加咗入來，其實嗰、那個其實我某程度上係 tribute to 我 daddy 嘅，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咧，成日翻學嘅時候都聽到佢喺度練緊呢啲吉他 scales， 咁嗰一個聲音咧係我自己覺得細個同佢嘅回憶咯。咁所以我就喺屋企一路弹嘅时候，我就已经揀咗个吉他声弹咗嗰一段嘢，咁就揾咗Teddy Fan 帮我弹返个 rock 吉他喺里面囉。咁我觉得都係因为我爸爸去带我听 City Pop 嘅，其实細个嘅时候，咁所以嗰个位其实係 represent 我同我爹哋嘅个回忆。 我记得以呢啲妇女嘅亲子活动。因为你会 亲子活 动，好 warm 啊！你讲得 系啊，因为父女一齐去听 City Pop 咧，我觉得系一个好高级嘅娱乐嚟噶。因为我阿爸带我去街市嘅啫，系教我睇点样维持一个靓嘅西瓜。 我爸都同我听 Kenny G 噶佢，系啊，因为我爸好中意嗰啲，系啊，系啊，嗰啲 saxophone 嗰啲咧，细细个完全听唔。 嗰时好红噶嘛 ，Kenny G 屋企仲有几只碟噶，佢成日要坚持屋企有部 CD 机，就因为佢唔想抌嗰只 CD， 佢好想摆翻落去用一啲classic 嘅喇叭播出嚟啦，系佢好中意呢啲嘢，但冇俾佢分途到任何嘢。同埋我爸同我都其实唔系好识玩一乐器咁样。 你睇人哋爸爸对人哋分途几成功，但系你细细个听已经好中意噶啦。 细细个听唔识欣赏噶，系啊，细细个因为太深啦，对细路仔嚟讲，同埋即系我细个可能 点讲咧？爸爸俾我听玉字好易，会比较我会比较、哦、啊，因为好咩咯，地好容易接受，好、嗯、容易听，咁我就啊好听喎、啊。咁但系一听 City Pop 啊，一听嗰啲 Motown 啊，一听嗰啲类似Van Halen 啊嗰啲咁嘅嘢，我就嗰啲 artist 我就细个唔识欣赏，越嚟越大咧先觉得哇好正啊！好好听啊！即系去到而家今时今日，我先至会去识得欣赏好多好多佢以前细个俾我听嘅嘢咯。 咁细个可能喺即系日本嚟嘅音乐未必识得听，但日本嘅嗰啲 culture， 譬如动漫啊、游戏啊嗰啲咁样，喺你身上，你嘅童年系咪都有出现，都几中意有冇？ 童年系充满动漫 例如咧，佢中意睇啲咩咧？我想知。 我細個好中意睇漫畫嘅，我好記得第一次去東京咧，爸爸媽媽好細個帶我去啦，咁就要去邊度咧？一定要去 Game Center 點啊？ 哦， 因為我細個有個台盤咁樣嘅屋企，即係我好中意玩賽車啊，我好中意玩嗰啲我唔想講 Street Fighter， 不過我哋都有玩嘅 Street Fighter，Yoga Fire 嗰啲 ，Yoga Fire 嗰啲 係。 春麗嗰啲咧，咁細個好中意嘅，咁跟住我就覺得今次拍呢個 MV 好好玩啦，係啊，所以佢真係有整個轉盤俾我轉嘅，跟住我要穿住六寸高踭鞋俾佢轉，佢話得唔得？得唔得？跟住每一次成日爭啲。撑啲扑低，撑啲扑低，咁样。 因为转盘嗰个就好有以前拣角色嗰啲嘅感觉噶啦嘛。 系啊系啊，咁啊今次揾阿武啦，亚文亚武个阿武啦，咁佢就即系接咗我呢一个 City Pop， 即系争啲就接唔到噶啦，因为佢真系因为嗰阵时档期系圣诞节啊，即系好多做 CG 嘅人都收路啦。咁就争啲唔得，但系佢都帮我赶得切去完成呢一个作品啦。而我觉得哇好 creative， 我一嚟就同佢讲话，唉，我好想摆翻一啲即係你喺譚文字 D 裏面啊會見到嗰啲 element 啦、啊。我想話佢就俾咗個 concept 喎，就係呢個城市，既然你話想寫一個城市嘅聲音，不如我哋就將你所有嘅音樂嘅 gears 做咗一個城市出嚟。咁所以大家會睇到嗰啲洗衣房啊，可能係一個 boombox 啊。嗰啲一層層樓係一個 cassette 嚟嘅。跟住 ，and then 有一啲係可能係 mixer 嚟嘅，咁所以就係好似我係喺一啲音樂裏面嘅 gears 裏面行走咁樣咯。因為我成日我話俾佢聽，成日我一路行街嘅時候，成日覺得我周圍好似好多音樂發生咁啦，好多聲音發生緊咁。 係因為我覺得呢一首歌即係頭先講嘅 MV 裏面有好多細節位，其實我覺得劈頭嗰一下已經係嘅，即係 Edgar 哥其實佢即係改咗少少啦，即係世家嗰個咁，即係嗰啲少少 glitch 嘅嘢已經哇係啊係。嗰啲嘢嚟㗎喇咁樣。係 啊係啊，同埋佢都知道我好鍾意電玩。 我記得樓下好多人喺度數緊㗎嘛，數到幾多人80年代嘅名物㗎嘛，大家喺度。 係啊，咁其實我細個嘅時候我亦都即係因為自己好鍾意即係打機啊嗰一類嘢，所以我其實亦都會好鍾意嗰啲點講呢你打機裏面嗰里面嗰啲音乐啊，即系我细个都会好留意呢一啲嘅音乐咯，系啊，所以今次都开心啊，终于完到我呢个 cosplay 嘅梦。 你细个最中意嘅一只，如果要你讲咧，系最中意玩嘅系 细个嘅时候， 系啦，细个。 我谂我细个嘅时候应该最中意玩系，我谂 Tom Rider 玩得最多咯，反而。 哦，盗墓者罗拉。是即嗰啲闯关嘢嗰啲嚟嘅。 闯关嘢係。因为我唔鍾意玩啲太 calm 嘅嘢㗎。 即係解迷游戏嗰啲找不同嗰啲 ,no, 我唔係要呢啲。 我唔係要找不同嘅即刻好 low 嘅成果。 因为街机都有找不同嘅。 解说嗰啲。 係啦係啦嗰啲。咁而家嘅你呢而家嘅你又鍾意玩啲咩 而家嘅我其实都係鍾意玩啲喺个世界里面自由点讲呢可以自由任你为所欲为嘅 GTA 嗰啲。 类似嗰类嘅 game 囉。啱啱拍呢个 MV 之前呢都好期待嗰隻 Cyberpunk 嘅 game 㗎结果冇啦冇得玩啦。但係所以做咗个 Cyberpunk 嘅 MV 嘅 concept 都好开心。 咁头先有讲到即係Edgar 好留意游戏嘅声音啦。咁呢首歌当中摆啲城市感觉嘅声音啦。其实仲有冇啲咩声你係好想摆落去歌度嚟緊会想试下㗎。 其實我的 demo 裏面有很多不同奇怪的聲音，我試過即比較正常啲，係錄一啲蟬嘅聲啦，一啲 蟬啊，即我一隻隻嗰啲唔係阿蟬啊， 有啲蟬聲啊， 唔係你阿爸同你街市見到嗰啲聲， 有夏天有啲蟬聲啦，有錄啦，落雨嘅時候會錄啲雨聲啦。會有陣時就咁錄嗰啲風，即係空氣嗰啲聲啦。有時我試過最奇離嘅嘢咧，我喺度因為喺度 explore 嗰啲 sound 有啲咩 possibility。因為首先你做配電影配樂都好多好奇怪嘅聲噶嘛，你點樣去整出嚟？好啦，我包裝完啦。其實我最奇怪咧，我試過用一啲鉸剪嗰啲聲咧，即係剪鉸係錯錯，係嗰啲聲咧去做一啲。少少嘅 accessories 咯，喺個 demo 裏邊，跟住咁啱撞正我 parents 啱啱行入嚟啦，咁佢哋就呆咗，見到我喺度玩把鉸剪啊咁。 阿女，你做乜嘢？ 冇傷害自己啊，女。 小心啲啊！ 系啦，呢个最奇怪嘅声啊，我应该录过系。 哇，但我好期待喎、啊！我谂教剪剪嘢嘅声摆喺歌入边，应该系咩玩法？ 应该系会有少少即系 tuning 嘅，即系唔系就咁用最 raw 嘅，系咪咁？ 我唔想再解释落去啦，因为好奇怪。 我好想知道、啊， 好想听、 啊， 真系。 求下你啊，我想听、啊。 因为教剪咧，即系你剪冇剪嗰啲纸嘅时候咧。我首先冇講係 work 唔 work 啦，但係咧，你個鉸剪一路當你剪空氣嘅時候，佢係有啲咦咦聲噶嘛，有少少，即係嗰啲 個鉸位、那 個鉸位，即係有啲尖尖聲咧。即係如果你加咗一啲 reverb 啊，或者你 EQ tune 咗佢咧，佢其實係有少少可以 tune 成近似 belt。類似少少 bell 嘅聲音咁。 哦。 OK， 你有冇書文講過呢啲啊？ 我冇啊。 费事同佢讲系咪先？ 费事吓亲佢。 大气电波都讲咗出嚟。 下次有只歌用咗个声，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啊？我哋会想知道。 嗰位就系嗰个教剪声啦。 OK， 唔单止重新认识 Edgar， 亦都重新认识咗 City Pop 呢一首歌。 呢一首歌系啊，大家就会知道即系佢点样将唔同嘅声放喺佢嘅作品里边咁样。咁大家再而家听翻嘅时候，可以再听得细致啲，就会知道里边究竟用咗啲咩曲式啊，一啲声效喺里边咁样嘅。系啊，今日多谢 Edgar 同我哋介绍呢首 City Pop。Thank you。 我有我的感觉，闹市里四处穿梭，喧哗的声音似 City Pop。我有我双手抱着我那个也不痛，喜欢孤僻感觉 City Pop。流浪最好，不怕走错路。 Edgar City Pop。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8宗是本地感染，其中2宗源头不明。另外大约有10宗初步确诊个案，当中有几宗未找到源头。8宗本地个案中有6宗同其他个案相关，其中有5宗是同 Ursus Fitness 群组有关，包括4名紧密接触者同1名顾客。相关群组已经增至132人感染。另外一宗是一名3岁小童，他在半山坚道110号翻学，同2个屋企人都无病症。一连三日在本港出席座谈会的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回应传媒就有关立法会内选举委员会直选和功能组别的议席比例的时候，引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早前已经表示要赋予选委会选举产生较大比例的立法会议员。他认为王晨提到的较大比例是要选委会议席比功能组别同分区直选多，但未来新一届90个议席如何具体分配，要由人大常委会研究和决定。张晓明又说，区议会不应该有太多政治功能，现在有些区议员将区议会变成他们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冲击香港特区宪制秩序的平台。他引述座谈会上有很多人提出应该取消区议员在特首选委会的名额，起码要大幅度缩减，他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相关的报告。美国国务院在中美明天举行高层战略对话之前公布香港自治法报告更新的内容，确认24名中国和香港官员的行为削弱了香港的自治。国务卿布林肯说，报告的更新内容表明中国全国人大在上星期四通过的决定单方面破坏了香港的选举制度。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美方制裁中方人员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干涉中国内政，扰乱香港，中方对阻挠中国稳定和发展的险恶用心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经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促请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天气方面，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听日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星期日北风增强，星期一朝早天气清凉。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咧，早前近天富海湾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而家近白石角一段嘅车龙排到近圆洲仔。咁而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黄珠路嘅慢线咧，早前都有意外噶，意外事故亦都系已经清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车多，龙尾近屯门柏丽广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水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九龙去港岛嘅车龙咧排到收费广场对开，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观塘道近启业村来回方向车多，龙尾德宝花园同埋龙翔道近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对开，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亦都系车多。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塞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美林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首先有草东没有派对啦，迟咗一年，终于再开 show 啦。 再给我一点，一点就好，让我回到家，再看一眼，一眼就好，让我回忆他。再说一遍，一遍就好，不让我放弃吧。再见一面，一面就好，留了那个掉下楼的白花。可惜的坚强，慌乱的日常，我们没家，就像昨天我们也没家。 简历草东没有派对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如常》，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加油啊几位。 再吞一口，一口就好，然后睡着吧。空虚的城墙，慌乱的一场，我们没家，就像昨天我们也没家。偷走了夕阳， 草东没有派对之后呢， 失去的和爱着的，他们都是同样一个人，等待着的和追寻的，相同际遇却没有缘分。 是我都讲了好久想听他们唱 live 的告五日，会有一个在台湾的巡回啦，期待啊。 想忘记 将你共五人最新专辑当中的作品《同样一个你》。 骚动音乐之严琼的国语 hashtag， 不要错过的新声音。几日之前，第十六届 KKBOX 台湾风云榜已经举行，当中咧好多奖项都是根据串流平台上边点播歌曲的纪录进行统计而成的年度综合排行榜。当中当然好多天王天后啦 ，Hebe 啊、田福恩啊、娃娃艺娱圈等等。而我比较关注的咧，反而是2021潮流新星呢个部分。当中有好多新人我哋之前都介绍过嘅，例如没有才能啊、李浩伟、怀特等等。佢哋唔单止会出席呢一个风云榜嘅颁奖礼，亦都会出席一啲另外举行嘅户外音乐节，等更加多人有机会认识今年呢啲最有潜力嘅华语歌手。千祈唔好睇小呢一班新人。在咁多新人歌手当中可以脱颖而出，而且呢佢哋平均年龄只係得25岁以下。呢一班年轻嘅歌手绝对係2021最强嘅怪物级嘅新人。选出佢哋其实唔单止参考咗串流平台音乐聆听嘅数据啦，喺社交平台上面嘅热度啦，关键字啲搜寻嘅指数啦，仲有好多媒体嘅报道等等。其中有一个团体 Asia Boy 禁药王 and Liz 律子。他们的作品几乎首首在 YouTube 上都有破百万的点击的流量，已经被称之为台湾最强的 rapper 新人。不过我实在是播不到，因为他的歌词都挺开放下的，如果有兴趣呢，很欢迎你自己去找来听下。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有些我觉得不可以错过的新声音。试听这个呢真是私心来的，在我眼中任何 playlist 入面只要关佢事我都好想介绍你识。佢叫做怀特，是一位 lo-fi 女歌手。 歌手咧叫怀特啦，写法系问号加 T E。而呢首歌歌名咧叫 Emi Quadro， 系西班牙文嚟嘅，意思就系讲紧自己的房间。而成首歌咧就系想话一个女仔喺自己的房间入边享受自己嘅世界。为你介绍呢位台湾嘅 Lo-Fi 女星，十分值得留意多啲啊！另外呢，通过电视的一些音乐比赛出身都会受到很多关注的女歌手，新人都是必不可少的。 闭上眼，我计划着解脱，当全世界沉默的时候，用尽力气穿越过生锈的牢笼，学会了飞以后不回头，睁开眼耳边有声音说，你是全世界最美梦，花言巧语中 中国好声音第三名的参赛者，她叫做李子婷啊。 睁开眼耳边有声音说，你是全世界最美梦，花言巧语中 这首歌可以听得出好劲的唱功啦，好高的音啦。咁同一时间咧，二十岁左右已经有参与创作嘅，咁都拣嚟系创作嘅呢一张专辑当中嘅同名作品。歌曲名称叫做《美丽旧世界》，佢嘅歌手名称叫做李子婷。如果你系比较喜欢 R&B 啊，又或者系 rap 嘅一啲嘅音乐嘅话咧，台湾近几年嘅新人都唔会令你失望嘅。揀嚟有 Jimbo featuring G22 嘅呢一首作品。 Let me show you how to do it, cause I'm on the beach. Buy what I like, yeah, you can do whatever you like. Baby, 不需要再感慨, don't need to things that make money， 靠我自己赚不从家里，怎样才够酷，看看我的 move， got the cash back， got the proof， 我要的赌，我就快要见到我的 paradise， 太空漫步钞票飞进我口袋，我就快要登上我的主台，拉开票数没人跟我准备来，我再醒来小孩的美梦，我再醒来 yeah yeah， they can ruin my life， 揀嚟呢一位啊，我觉得三首歌都睇得出台湾新人非常之多元化嘅曲风啊。呢位歌手叫做 Jimbo J I M B O， Preaching 嘅叫 G 二二嘅呢一首歌名叫做 Reach。成首歌咧个 MV 咧都用咗上流寄生族嗰个电影嘅概念，就系话俾人听，想有钱嘅话，个个都想噶啦。